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播送戏剧故事《火焰居》，这是由我国的秦腔改写的。秦腔《火焰居》是由皖文腔改编的，改编者是清代的李方贵，他是乾隆时期的举人，以教书为生，改编创作过一些剧本。火焰居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被重新整理改编，流传很广，秦腔、蒲剧、晋剧、豫剧、滇剧、河北梆子等剧种都上演过，还拍成了电影。火焰居表现了人民对正义战胜邪恶的善良愿望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火焰居》，改写周传佳，演播张君英。 北宋末年，萍乡府有一个乡绅，姓黄名张，曾经做过吏部尚书，后来告老还乡，安享晚年。黄章夫人早亡，撇下一个女儿，名叫黄桂英，生得身若杨柳，面如芙蓉，又知书达理，举止端庄，黄章视为掌上明珠。当年黄章在朝为官时，见李家官高权重，极力巴结，亲自登门求婚，将女儿桂英许给李家二公子燕桂为妻。当时两人年幼，没有晚婚。不久，金国统兵大元帅耶律乌图率领10万雄兵犯境，一时间号角悲鸣，狼烟四起。新科状元李彦荣上殿请命，自愿领兵抗金，被封为兵马大元帅。李彦荣既能运筹帷幄，又能斩将阵前，深得将士拥戴，因此上下一心，士气高昂，只杀得金兵失魂丧胆，接连败退。李彦荣的战绩引起枢密使王强的妒忌和仇恨，为了讨好金兵，暗中勾结耶律乌图，他指使心腹江鄂当运粮使，断绝宋军粮草，妄图使其不战自溃。幸亏在太行山聚义的张伦从江鄂手中夺回粮草，送到李彦荣帐前，并从奸细身上搜出了耶律乌图给枢密使王强的密信。信中约王强趁中秋之夜与金兵里应外合，夺取东京汴梁。李彦荣立即将此事写好奏折，奏之圣上，不料途中遭到王强心腹江鄂拦截。江鄂倒打一耙，来个恶人先告状，反诬李彦荣勾结山寇，妄图造反。昏庸的皇帝不便重监，将李彦荣的父亲关进刑部大狱，又命王强率校尉搜抄李府，然后将李母、李彦荣的二弟李彦贵，还有李彦荣的妻子李周氏赶出京城，回到老家平江。这消息很快传到黄桂英耳边，他坚信李家一门忠义，不会做出反叛之事。 怕只怕厉彦贵有个好歹，更担心趋炎附势的父亲变卦悔婚，拆散一对鸳鸯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黄桂英正在发愁，爹爹黄章慢悠悠地走上绣楼说道： 哎，为父已是大意，将女儿错许李家，害得我儿不能深得其所，恐怕为父也要受累。因此为父心想育儿另择家婿。 桂英忙说：厉家是平江名门，李郎一表人才，正合而意，爹爹为何又谈起另择家婿呢？ 黄章听了颇为不悦。王枢密说他家暗通山寇，与大宋为敌，我儿岂能做黄范之妻？ 桂英反驳说：厉家一门忠义，不会做出反叛之事的。慌乱之年，流言蜚语甚多，劝爹爹还是莫听谗言的好。 黄章不由勃然大怒：少教的奴才，婚姻大事岂能由你做主？今后若不听话，为父家法无情。 说罢气哼哼地下楼去了。桂英见父亲如此无情无义，气得哭了起来，又悄悄让丫鬟云香去打探李家消息。不一会儿，云香回来禀报说，新任的平江知府江鄂命人将李家旧宅封锁，并警告乡邻不许接待李家人，李家全家只好住进一座破庙里，缺衣少食，难以度日。桂英听了难过得直掉眼泪，急得心头起火。正在这时候，老家人把云香叫了出去。原来是未婚夫李彦贵登门借贷来了。黄章命家人将李彦贵带到二堂，张口便问：近来我府何事啊？莫不是无法度日，前来告诫？厉彦贵本来就是硬着头皮来的，如今见岳父这般嘴脸，心里更是七上八下，半天才忍气吞声地说：这还望岳父成全一二。黄章鄙夷地瞧了李彦贵一眼，命人取出10两银子交与李彦贵说：你且把银子拿去度日，今后莫要岳父相称，也休再来我府了。我乃官宦人家，岂能与一贫如洗的黄范结亲？ 厉彦贵万万没有料到黄章会这样势利薄情，他忍受不了这般羞辱，将银子狠狠地摔在地上，悲愤地出门而去。小云香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低声骂了老爷几句，急匆匆回绣楼给小姐报信儿去了。董桂英听说父亲悔婚，又将李郎羞辱一番，不由得又恨又气。可是他闹又闹不得，骂又骂不得，虽有万般痛苦，只能压在心底，千种忧愁只能暗自悲泣。云香见小姐昼不食夜不眠，每日里只是以泪洗面，心里很是着急，生怕小姐忧伤成疾，劝小姐到花园里去赏花观雨。 但桂英观花落泪，观鱼伤悲。他想，看着鱼儿成双成对，游来游去，何等悠闲。这花儿连枝并蒂，芬芳香艳，而我和李郎却是并蒂连难接，连理枝折断，好端端的一对被活生生拆散。想到这里，桂英不由得秀眼粉面，泪湿衣衫。云香本想让小姐散心解闷儿，却不料小姐更加伤情，只好又连拉带劝到花楼去观赏街景。刚登上花楼，只见一个卖水人将水担放到街头歇脚。云香眼尖，一眼认出卖水之人就是姑爷李艳贵。原来李艳贵忍气含羞地离开了皇宅，借贷无门，一家人生活无计，只好借来一副水烧，担水沿街叫卖，挣上几枚铜钱，好与母亲治病，糊口度日。云香装作买水，悄悄来到他跟前说道， 家有一枝花，郁郁在阴下，忧思千万缕，无意恋百花，盼得有心人浇花且看花。 李艳贵认出是云香，本不想搭理，一听云香这样说，不由得想到，莫非皇家小姐还有怜我之意？于是试探地说， 我与皇家有仇，此水宁浇黄土，也不浇皇家之花。 云香忙解释说， 泉水有苦有甜，家人有淤有咸，小姐听说你遭难，日日挂念，时时伤心，今见你卖水，命我约你花园相见，还要周济于你，公子可别不识好歹，快随我来吧。 李艳贵将信将疑，随云香进了花园，见到桂英不知说什么才好，桂英也羞羞答答，低头不语，多亏云香在一旁拉扯提醒，艳贵才灵机一动，借花喻人。 云香，这满园鲜花俱开，就是缺少丹桂呀。 桂英这时也鼓足勇气说， 我园中丹桂飘香，今年往年都一样，它不怕风吹雨打，还能笑冬月腊梅，傲霜寒。 李艳贵听小姐在表明心迹，故意相讥， 怕只怕花儿朝夕不一般，人心瞬息万变，令尊食言悔婚，将我羞辱一番。 桂英一把拉住艳贵的袖子，委屈地分辨说， 父亲趋炎附势，桂英却不嫌贫恋富，爱你之心永不变。 说着扭过头去。李艳贵听罢心头一热，忙搀住桂英，两人就跪在桂花亭前对天盟誓， 今生不能成连理，死后愿做并蒂连。 当下两人约定当夜三更，艳贵在花园门外等候。艳贵走后，桂英回屋取出提几银子，让云香交与艳贵，并约好以拍手为祭。谁能想到 桂英与燕桂花园赠银之约，偏偏让黄章的心腹家人黄良偷听去了。这个猴腮鼠目、刁钻阴险的家伙立即报告了黄章。黄章听罢，气得呼呼直喘，胡子直翘，陡然生下杀人之心。他派黄良藏在花园里，等李艳贵到来，将他杀死。黄良眨巴着老鼠眼，狡黠地说：“哎呀，老爷，以小人之见，此计不妥呀。李艳贵本是黄犯，将他杀死，岂不惹人追究？那么该怎么办呢？”黄良眼里闪着凶光，小声说：“不如先杀了云香，赖他个盗财杀卑之罪，还怕李艳贵他不偿命吗？”黄章连称好计好计，就命黄良依计而行。当夜秋风萧煞，乌云密布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云香等到夜深人静，携带银两悄悄来到花园，听听鼓打三更了，心想李公子一定等得着急了，便打开花园角门拍起手来。隐藏在大树后面的黄良听到掌声，知道是云香来了，也拍响了巴掌响应。云香以为是李公子寻声前来，正要递银子，猛然发现面前的人不是公子，他心头一惊，刚要发问，冷不防吃了一刀，倒在地上。李艳贵早已来到花园，只因天黑，路径不熟，迟到了一步。他刚要拍手召唤云香，猛地被黄良拦腰抱住，惊疑之间就听抱住自己的那人高喊：“老爷快来，老爷快来呀，李艳贵杀人了。”等候在花园里的黄章听到喊声，带着仆人掌灯拿绳而来。李艳贵借着灯光，只见云香已被杀死，血流满地，身旁放着一包银子，一把钢刀。黄章装模作样的大骂：“老夫与你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为何夜带钢刀盗财杀婢？”说着取出一张名帖，命黄良执帖将李艳贵送到官府问罪。这时李艳贵隐隐约约感到其间有蹊跷。白天花园相会，夜半云香被杀，看来是皇家妇女安排的毒计呀，是他们设下的圈套。恨只恨自己轻信人言，误中诡计。想到这些，不由得悔恨交加，大骂皇家妇女。黄章怕惊醒四邻，露出破绽，即命黄良堵住李艳贵之口，将他带回宅内，等明日一早押送府衙。李艳贵蒙冤被害一事引起许多人的同情与愤慨，其中一位好汉艾谦更是怒火中烧。艾谦生来一副侠肝义胆，以贩马为业，一年在京贩马亏空十本，窘迫之极，多亏新科状元李艳荣赠银相助，渡过难关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艾谦总想图报，只是没有适当的机会。如今见李家遭难，便挺身而出，飞马往平江报信。艾谦生的剑眉虎目，雄背圆腰，炯炯的目光中闪射着焦急与悲愤，胯下坐骑，双眼似灵，四蹄纷飞，又轻又快，浑身没有半根杂毛，宛如一团火炭。

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清代作者李方贵由秦腔改编的作品《火焰居》。今天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，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双娇奇缘》。《双娇奇缘》是我国传统戏剧剧目，又名《双玉镯》。京剧、桂剧、徽剧、湘剧、汉剧、河北梆子都有此剧。这是一个糊涂官判案的奇特的公案故事，赞扬了15岁的少女宋巧娇智勇抗上、力辩案情的品格和精神。演出时常分为石玉镯、法门寺二剧。本故事根据李万春所藏京剧《双玉镯》本和潘凤霞所藏京剧《法门寺》本改写而成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双娇奇缘》，改写李国言，演播张桂兰。 明代正德年间，陕西梅屋县有个年轻的书生，名叫傅鹏。他家世袭指挥使傅鹏，因父亲去世在家守孝闲居，和母亲一起靠农桑度日。他母亲因儿子已经长大成人，尚未婚配，心中愁烦。一天，母亲把儿子叫到跟前，交给他一对家传的玉镯，嘱咐他自选配偶。傅鹏在家闲暇无事，想出去走走。这一天天气晴和，他独自一人来到了孙家庄，看到一户家门口有位年轻美貌的女子。这位乡村少女名叫孙玉娇，父亲早已亡故，只剩下母女二人相依为命。孙母信佛，是个虔诚的佛教徒，只知念经拜佛，不理家务，更不管已经长成17、18岁的闺女的婚姻大事。这天，孙妈妈听说普渡寺来了个和尚，在寺内谈经说法，便前去听经参拜去了。孙玉娇独自一人在家闷坐无聊，想散散心，便把大门打开，看看外面那花花绿绿的世界。事有凑巧，傅鹏正打孙家门前经过，一个貌似嫦娥，一个风流多情，四目相视，互生爱慕。虽然如此，但在男女交言、与礼有爱的封建社会里，他们除了互送秋波外，无法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。傅鹏感到机会难得，好机缘不能错过，便心生一计，以买雄鸡为名，硬着头皮上前与孙玉娇搭话，并有意将一只玉镯遗落在地，试探对方对自己是否真有情意。孙玉娇看着地上的玉镯，时也不好，不时也不好，犹豫了半天，最后还是羞怯怯地把玉镯拾了起来。又是一个凑巧，孙家门前男情女恋的这一幕，恰恰被多事的刘媒婆瞧见了。这一整天呢， 孙玉娇那颗少女的心被那玉镯搅得怎么也平静不下来。晚上，她在灯下把那玉镯看了又看，想了又想，整夜都没有合眼。清晨，正当孙玉娇心绪不宁的时候，刘媒婆上门来了。刘媒婆一进门就问长问短的说了一阵子话之后，用了个计谋，使玉娇露出戴在手上的玉镯，还明知故问，使玉娇不得不把她和傅鹏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玉娇知道母亲是不可能管自己的婚姻大事的，不得已只好求刘媒婆给她拿个主意。刘媒婆知道玉娇上了自己的圈套，立时让玉娇给她一只绣鞋，说是要拿去做表记。临走的时候还让玉娇耐心等待，说三天之后准有好消息。天真的玉娇满怀希望等待那幸福时刻的到来，她哪里知道啊，一场灾难一开始向她袭来。刘媒婆有个儿子叫刘彪，是个心狠手毒的屠户。这天，刘彪宰杀完事回家，发现了母亲拿回家来的那只绣鞋，向母亲问明原委后，顿生恶念。他要干什么呢？一是要讹诈傅鹏，再就是冒名顶替，妄图和玉娇成其美事。他心内藏奸，表面上却劝说母亲不要做那拉皮条的缺德事，用假情假意把绣鞋骗到了手。绣鞋到手之后，刘彪把他要干的第一件坏事付诸实现。他怀揣着那只绣鞋，假装酒醉来到大街上，故意把傅鹏撞倒，争吵间借机提孙家门前的事讹诈傅鹏。不料傅鹏不吃他这一套，反叫院公痛打了刘彪一顿。刘彪的叔叔刘公道见了，忙上前劝解，向傅鹏赔不是，赶走了刘彪。刘彪讹诈不成，又遭痛打和责骂，对傅鹏刘公道二人恨之入骨。刘彪一计不成又失一计。一天夜里，刘彪灌了几碗黄汤来到孙家庄，企图骗奸孙玉娇。说来事又凑巧，孙玉娇有个舅舅叫涂深，他和姐姐一样也是个信佛的。涂深和妻子贾氏一起去普渡寺听经，势必顺便跟姐姐一道来到孙家看看外甥女玉娇。这天夜里，孙妈妈安排女儿跟自己睡，玉娇的绣房腾出来让给了舅舅和舅妈睡。黑夜里，刘彪摸进绣房，见床上睡着两个人，误以为傅鹏和玉娇通奸。他对傅鹏已是怀恨在心，为了解恨，他随即抽出随身带的宰猪钢刀将二人杀死。他恨刘公道那天劝解不公，要报复，割下一个人头拿去扔进了刘家的院里。孙妈妈朦胧间听见院中有动静，起来一看，发现涂深夫妇被人杀死，惊恐万分，人命关天。天一亮，孙妈妈急急忙忙赶到梅屋县报了案。半夜三更，刘公道家的童仆宋心儿听见喊叫声，慌忙起来查看。刘公道也闻声赶来，用灯一照，只见地上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刘公道见了，吓得连声叫妈，一时间眼发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宋心儿虽人小，倒有个主意。他说后院有口朱砂井， 把人头扔进井里，盖上沙土，就可以消灭痕迹。刘公道听了，连忙点头称是，一边叫宋心儿快去拿斧头铁锹来，一边暗自琢磨，心儿乃是外人，倘若走漏风声，那还了得。于是一个杀人灭口的险恶计谋产生了。心儿把人头扔进井里之后，正准备盖土，刘公道让心儿看井里有没有水，心儿正看时，刘公道乘其不备，猛击一斧头，又用力一推。刘公道伤天害理地将心儿害死不说，他还恶人先告状，到梅屋县告心儿切勿逃走。宋心儿一个才十多岁的孩子，只因为家贫又逢荒年，不得已才出来给人当雇工。如今又遭这桩凶事，无缘无故把小命送了不说，还连累父亲和姐姐吃官司。宋心儿的父亲是个读书人，因不会钻营，求告无门，一家三口过的是冷灶生尘灶无烟，饥寒二字并相连的贫苦日子。刘公道害死心儿之后，倒打一耙，诬告心儿拐物逃走。糊涂的梅屋县县官不分青红皂白，派衙役到宋家拿人。宋父不在家，衙役向宋心儿的姐姐宋巧娇要银两，没有银两就要拿她到县衙。宋巧娇小小年纪，她不仅聪明伶俐，知书达理，而且胆略过人。她毫无惧色，镇定地对衙役说， 好，带我去堂上，先回禀你家太爷，就说你们倚仗官衙势力，欺压良民，恶讨赃银。 吓得两个衙役直叫姑奶奶向他告饶。宋巧娇虽答应到堂上不提此事，可一到县衙见了县官，就义正言辞地控诉， 启禀太爷，他爱人到我家，见我父不在家，说了许多轻薄的话，还向我讨要银钱，民女说声没有，就将民女带来。想我本是闺门幼女，出入公堂有什么体面？他们倚仗官府，欺压民间妇女，难道说黎民百姓就该死不成吗？ 县官听了，不得不处罚两个衙役，每人掌嘴20。宋父回家，闻听女儿被衙门的人拿去了，急急忙忙赶来县衙。县令赵连在公堂上审问宋家妇女，说孙家庄的夜杀二命同心儿银夜逃走有关。宋父听了一时不知如何对答，宋巧娇马上接过来说， 我家兄弟年轻又小，既然杀人焉能盗物，既然盗物又焉能杀人，况且区区幼童也不能夜杀二命啊。 连珠炮似的几句话把县令说得张口结舌，最后恼羞成怒，毫无道理的要罚宋家出10两银子给刘公道了事，没有银子就要扣人。对此宋父非常生气，要与县令讲理。巧娇却对父亲说， 爹爹不要生气，您想啊，他若不把女儿收监，他一辈子也退不了堂。 爹爹你看，梅屋县堂上暗无天日，他不是做官来了，他是害民来了。梅屋县县堂确实黑暗，梅屋县的县官也确实糊涂。孙家庄夜杀二命的案子 报到县衙后，县令只是因二人是在孙玉娇绣房中被害的，就认定玉娇之情，让他交代，不交代就要动大刑。当发现玉娇手上的玉镯，问明来历后，又断定傅鹏、孙玉娇二人是会淫盗奸，随即把孙玉娇上刑收监，把傅鹏抓来严刑拷打，弄了个屈打成招。就这样，傅鹏不仅成了通奸犯，还是个杀人犯，按律立刻斩首，只是因女尸无头没有着落，才暂且钉扣收监。梅屋县县令本是个糊涂虫，却还要卖弄小聪明，安排让孙玉娇和傅鹏二人在狱中相见，以试探出他俩的奸情。不想弄巧成拙，这对年轻人狱中相见，不但冰释傅鹏错怪孙玉娇告他杀人害命的误会，而且增进了彼此的了解，使他们的爱情变得更加坚贞。他们不但生时要结良缘，死了也要同入黄沙。在梅屋县黑暗的监狱中，宋巧娇见到了宋玉娇，双娇会见给这桩冤案带来了一线光明。宋巧娇目光异常敏锐，她通过与孙玉娇的交谈，得知刘媒婆从玉娇那里要去一只绣鞋，得出刘媒婆诓绣鞋起祸根由，她料知杀人贼十有八九的判断，并表示要替玉娇写一纸诉状，控告刘媒婆诱物卖奸，以便从这里打开缺口，找出真正的杀人犯。傅鹏的母亲派院工到狱中给儿子送饭，并让他用银子疏通狱卒，这样傅鹏与孙玉娇、宋巧娇三人在狱中得以聚会。傅鹏得知宋巧娇要替他写冤状鸣冤，过来给宋巧娇拜揖表示感谢。宋巧娇说道，要知杀人凶犯全在刘媒婆的身上。傅鹏忙问刘媒婆是谁，玉娇告诉他就是屠户刘彪之母。傅鹏记起那日刘彪在大街上讹诈的情形，便把这告诉了孙玉娇、宋巧娇二人。据此，宋巧娇进一步得出了杀人凶犯定是刘彪无疑的结论。他向傅鹏表示，出狱后要投诉官府，保他出狱。傅鹏十分感激，我愿与大姐结为兄妹。宋巧娇则说，奴家就拜老夫人为母。为了巧娇认母有凭证，傅鹏把剩下的那只玉镯送给了他。宋父为救女儿出狱，四处奔走求人借贷，但一无所获。院工奉傅鹏之母命，把十两纹银交给了宋父，说是傅鹏之母与令媛作为出狱之费。宋父意外地得了十两救命的银子，高兴地谢天谢地。有了银子，宋父立刻来到狱中领出女儿，父女俩欢欢喜喜地返回家中。宋巧娇出狱之后，宋父为了感谢傅家赠银救女之恩，领着巧娇来到傅家登门叩谢。在拜见中，傅鹏之母见到巧娇手上戴的玉镯，问是不是他儿子所赠。巧娇回答，那是在狱中与傅公子结拜为兄妹，傅公子送给我前来认母的凭证。哪知父母见到聪明伶俐的巧娇十分喜爱，说与其拜老身为母，何不拜老身为婆婆啊。宋父听了 正中下怀，立刻对巧娇说：“儿啊，还不拜过你家婆母。”宋巧娇面含羞涩叩见婆婆之后，禀告婆母一事。如今太尉千岁来法门寺降香，若得一人前去告状，此案必能完结。父母说：“好是好啊，只是太尉千岁大似皇上，哪个敢去喊冤呢？”15岁的宋巧娇不仅有胆，而且有识，她向婆婆提出她去法门寺喊冤，除了要父亲陪她外，还要雇一个养娘。这个养娘不雇别人，点名要雇刘媒婆。问她为什么单要带刘媒婆去，她说怕走漏消息，凶犯逃走。为更加稳妥起见，他叫院公雇刘媒婆时，只说是去兴平县探亲作伴的，以免他心中起疑。刘媒婆起初表示不愿意去，后来听说多给他银钱，就满口答应了。宋巧娇急着去法门寺替未婚夫鸣冤，辞别了婆婆，和爹爹带着刘媒婆上路了。为了不让刘媒婆察觉，父女俩假装亲戚无处寻觅，暂时在白衣庵打住，慢慢的打听，实则是在那里等候皇太后和太尉的到来，以便告状鸣冤。刘媒婆一直被蒙在鼓里，她说：“不打听好了，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就来探亲，这不是找麻烦吗？”太尉刘瑾深受正德皇帝及皇太后的宠幸，官封9000岁，独揽朝政。这次又同皇太后一起来法门寺降香，那威仪，那气派，可想而知。怪不得宋父见了慌忙劝女儿：“巧娇，此状不告也罢。”他害怕此一去性命难保，撇下女儿一人跑回家去了。宋巧娇毫无惧色来到法门寺喊冤，刘瑾听说是一个民女喊冤，随即下令把她杀了。幸亏皇太后拦住了，说：“大佛宝殿哪有杀人的道理？”宋巧娇这才得以把状纸递上。皇太后闻了冤情之后，令刘瑾定要审明此案。刘瑾不得已传来梅屋县县令赵连，让他与宋巧娇对案。赵连谎称傅鹏在公堂未经动刑，就供认自己是杀人犯。宋巧娇说：“县令的话真假难辨呢。”他避免在这上面与他纠缠，另提出刘媒婆勾奸卖奸的事来。刘媒婆立即被传唤，慌了神的刘媒婆一上来就供认了匡秀协勾奸卖奸。宋巧娇紧接着又提出刘媒婆有一个儿子叫刘彪，每日在大街杀生害命，孙家庄的人命案一定与他有关。县令赵连听说刘彪是杀人凶犯，心虚了，当堂认错，请求刘瑾开恩，给他3天的时间重审此案。这时刘瑾让贾贵告诉宋巧娇，官司算他赢了，可是还没有落案呢。赵连赶回县衙，拘了刘彪审讯拷打。刘彪招认是他一刀杀了2人的性命，并供出他要报复刘公道，把那颗人头扔进了刘的家中。县令传刘公道， 问他要人头。刘昭任人头扔在朱砂井里。衙役找寻人头时，又发现一具尸体。刘公道不得不供认那是宋心儿，是他为了杀人灭口害死的。案情已经大白。三天的期限到了，赵莲将一干人犯带到法门寺听候刘瑾的发落。刘彪、刘公道杀人害命，判了斩字。傅鹏和孙宇娇无罪释放。审判完毕，皇太后召见孙宇娇，宋巧娇也要求面谢皇太后。皇太后见到孙宇娇、宋巧娇，十分喜悦，说由她主婚，将二女不分大小许配给傅鹏为妻。刘瑾命赵莲去凤翔府支3000两银子办2份嫁妆，将功折罪。这一桩公案终于了结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我国传统戏剧剧目双娇奇缘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，再会。